点，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西直门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苏州桥到新兴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周一版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神秘的郭鹏。 为什么要说神秘的郭鹏？ 我本来想给大家留点悬念，但后来想无非就是二人转嘛，不是我就是思萌，对不对哈？也不会有再来第三个人选来出现了哈。 哎，你刚说二人转，突然间感觉说我们每天打开话筒这一瞬间就像登台要演唱了。 对，有没有那种大幕拉开，然后所有的聚光灯刷刷刷刷突然冒到你的脸上的感觉。 哎，突然间晃眼怎么办？摄影师抓拍到刚才郭鹏那一幕了吗？ 抓拍这一幕应该是一副丑态了哈，不过没关系，我觉得今天呢是周一，然后呢由我跟艾科继续为大家送出在下班路上陪伴你一起非常 happy ending 的好音乐，对不 对？ 对 的，所以呢今天第一首歌曲一样是很 happy 的，享受一下吧。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哎，今天的第一首 Goodbye Work 我觉得很衬我们，为什么啊？因为刚说大幕拉开嘛，然后你就想象一下我穿着草裙舞是什么样子，一定不会有多少人想看啊。 我突然之间觉得这个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太梗 了。所以呢今天 Goodbye Work 送上第一首歌就是来自海龟先生草裙舞。顺便呢要提前预告一下，就是马上要到十一的小长假了吗？对吧，提前做好一些计划，比如说你们十一假期就不要去什么古镇了，可以去选择到海边逛游逛游。 曹轩安德鲁， 哎，我跟你说，如果不是听最后几句中文的话， 嗯， 我在想，怎么嗯啊也能唱完一首歌曲？ 就是海龟先生的风格就是这么的奇特，你知道吗？ 但我很喜欢啊。 嗯，是的，所以希望这首 Goodbye Work 来自海龟先生的《草裙舞》，你们也能够喜欢。 嗯， 当然呢，在第一时间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预告一下这十一小长假大家的出行计划啊，都是怎么安排的？ 对。现在就已经开始放飞你的心灵，开始准备十一的小长假计划。老板应该不太高兴，没关系，反正我们已经下班了，怎么办呢？ 除此之外，如果说在这个十一小长假不想出行的朋友还留在北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娱乐座王牌。 嗯， 每天呢会给大家分享不一样的文娱资讯。 是， 接下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10月20、2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日瓦戈医生》改编同名话剧首次来华，诠释特殊年代下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悲壮挽歌。 欢迎回到娱乐座王牌，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郭鹏。 嗯，今天的王牌推荐第一条信息就是和江湖有关。 江湖有关。 是江湖儿女有关。 看来你好像很喜欢在江湖当中来飘一飘的感觉。 嗯，我还挺期待这部作品的。 嗯，来自贾樟柯啊。 因为来自贾樟柯导演的这部电影叫做《江湖儿女》即将上映了，也就是这周五的时候。 对。而且呢， 嗯。 而且呢，我觉得最好的是我非常喜欢廖凡。我现在看到廖凡就想到了江湖两个字，因为他演的师傅里面嘛，对不对？感觉好像在江湖里混了很久的感觉。 他应该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儿女的。江湖由别人来承担，因为除了廖凡之外呢，还有徐峥、赵涛等人主演，当然还有张译、还有丁嘉丽、董子健客串其中。是一部爱情犯罪主题的电影，讲述了一对恋人之间错综复杂、横跨17年的犯罪爱情故事。 妈呀，犯罪了17年啊！这部电影呢曾经入围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首映之后呢全场观众就起立鼓掌长达8分钟 呀。 哇，这很厉害啊， 就是掌声雷动。 嗯， 所以贾樟柯导演呢在导演界的地位确实是大家也都家喻户晓了。 对， 但是很多观众都会觉得说贾樟柯的电影好像有点高不可攀， 就他其实叙事性很强嘛。一般人如果只是像单线的逻辑去看的话，可能觉得哎，好像有点难以看懂、难以琢磨的感觉。 对， 但是呢，也有人说这是近年来贾樟柯导演讲故事讲的最好的一次了， 所以还是值得期待一下。 是， 有一句话怎么来形容江湖儿女呢？江湖儿女多情长，一片真心复合人呢？ 何苦一个人执着？对镜贴黄花人羞。有 天空，爱本来就跌宕起伏。 什么时候听到金海心的歌曲都是那么舒心，有一种感觉大冷天呢喝了一大杯热水的感觉哈。 这个超级暖心。暖心大礼包来自金海心的这首叫做爱转了一圈。 但我跟你说今天有件尴尬的事我一定要跟你说一下。 怎么了？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放了一个话题吗？话题的名字叫做十一期间 大家 有什么，对，他有什么出行的安排跟计划。然后呢我们看了半天的只有一条啊，只要我们的搭搭说我想听听大家十一有什么安排，因为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谢谢。你没有付出你怎么就直接来索取呢，对不对啊？ 但是有的朋友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他可能说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出行计划， 是 想听一下别人是怎么安排的，好给自己有点灵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爱科不妨把自己的出行计划先给我们搂一下好吗？ 哎，我这次出行计划还有点那个就是守旧，就是我就是简简单单的回家而已。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推荐有一两个岛屿可以去感受一下， 比如说 有个岛屿特别有意思，叫枸杞岛。 枸杞， 对， 哦，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吓死我！我以为枸杞岛， 枸杞 是有多么枸杞，但是没去那个岛屿上， 就是可以去喝着这个枸杞，然后养生的一个岛屿。 是这样一个岛屿吗？ 开玩笑了， 还好哈。 就是在后会有期当中，有一个岛屿叫东极岛。 东极岛，哦，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东再往东走，然后叫枸杞岛。这片岛屿据说是被这个很多摄影家而言，就是对他们是摄影天堂。 我现在发现了你们的这个。片头当中那句话你完成的非常好， 是吗？ 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啊。 没有，来开玩笑，就是也希望大家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记得关注我们白杰 FM， 人杰地灵的杰，阳春白雪的白，但是得倒过来，白杰 FM。 好了，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一周的文娱热点。 哎，是吧？ 比如说，对于很多80后、90后而言，郑伊健还有陈小春都是童年的经典记忆了吧？ 是的啊，你知道，就是他们的这个古惑仔的那个经典形象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那么前两年呢？大鹏在《煎饼侠》当中让郑伊健和陈小春曾经短暂亮相，当时呢观众就一片惊呼，大鹏还是很知道观众想要什么的。 对， 那这周五呢由郑伊健和陈小春、林晓峰、谢天华等原班人马主演的电影《黄金兄弟》就即将上演了哈。 对，而且这部电影呢是和浩南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他们扮演的都是全新人物，不过飙车还有这个枪战情节一样都不少的。尽管我们说这几年掐指一算说卖情怀啊，还有这个还影票的这些影片确实不少。 就自从大家说还影票这事儿呢，你会发现你经常欠谁一堆电影票。这两年我又欠周星驰一堆电影票，过两年我又欠郑伊健一堆电影票啊。 对，但是对于这部电影，好像很多观众都表示说，哎，几个主演在一起能够出现，电影好不好看已经没有关系了。 嗨， 因为就是买了个情怀和记忆嘛。 对， 还是有关于自己的青春。 没错，大家其实最关注的还是自己当年青春当中的那些事儿。 对， 就是跟电影拍成什么样不重要，但不能这么想，他们还是得好好的卖命。你看这个几个老男孩还是飙车啊，枪战啊，还是用自己的努力实际行动证明大家还这两张电影票是值得的啊。 为了我们的青春去买一张电影票吧。 旁人在暗处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贪生怕死，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到别离并不很凄美，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证明爱人又爱己，何以要那么悲壮才合理。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来自陈小春，相依为命。 嗯， 可能每个人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代入感或者画面感都是不太一样的。 你的画面感是什么？ 就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应采儿。 哦，嗨， 就是那个深受视频的影响，在陈小春他那个《古惑仔》重新合体的时候，站在舞台上上演那一幕，然后陈小春唱这首《相依为命》之后，应采儿在底下给自己老公呐喊：“加油！” 我跟你说，陈小春和应采儿就是那种，陈小春呢就一副这个特别怕老婆的感觉嘛，然后应采儿呢什么时候就说，然后别人说陈小春你真的都不敢说一下应采儿吗？有期节目当中，他说不敢的不敢的，回去要被打的要被打的，就跟古惑仔里面的形象反差很大呀。 对，就这样的话才会觉得人设特别的萌。 对， 再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两部电视剧方面的消息。 好， 第一个呢是钟汉良和马天宇主演的电视剧，叫做《良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嗯， 今天晚上呢要在湖南卫视正式开播了。 对，因为湖南卫视今年的黄金档表现得太乏力了，接连好几部剧呢都难以挽回收视率，就连陈坤和倪妮也回天乏术，原本的70集的《天盛长歌》剪成了56集，所以呢这部戏呢要给梁生让路了，钟汉良和马天宇压力很大。但是钟汉良和马天宇也算是湖南卫视自己捧出来的宝嘛。 是的， 所以我觉得最起码从外形或者从粉丝基础上来说的话，收视率还是比较保障的啊。 对对对对，再来看另外一个电视剧方面的消息，就是今天晚上呢由陈伟霆还有马思纯、叶祖新等演员主演的电视剧叫做《橙红年代》呢，就要在浙江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时开播。这也是一部都市刑侦剧，陈伟霆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位身手不凡却失了忆的男子。 但是呢马思纯扮演的是位热血的女刑警。这好奇怪啊。 但是你回忆一下，就自从告别了戚玉和安生之后，就是马思纯一直在寻求自己的角色上的突破。所以因为大家都在说他一看就是被教养很好的那种乖乖女的形象嘛。 对， 所以马思纯这次也是压力很大呀， 挑了一些差别比较大的角色来突破自己，因为你想演女刑警的话，那个干练那个范儿和劲儿就一定得出来，对不对？ 对，其实马思纯给大家这两年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七月与安生》当中的那一个角色，是不是？ 对， 他扮演的七月还是安生来着？ 忘了，反正就是《七月与安生》这个戏，一想就想到了他和周冬雨嘛，对不对？ 是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窦靖童。

再来关注，今天孙楠全新公益歌曲《亲爱的孩子》在万众期待当中正式上线。这是孙楠为重塑未来公益基金所量身创作的主题曲，整首歌曲都是为了这些满怀梦想、有着清澈眼眸、渴望在阳光下自由奔跑的残肢青少年所创作的。曲风温暖，歌词柔软感人，歌曲所传递出来的深刻情感也是孙楠对所有亲爱的孩子们的肺腑之言。据新专辑《全面沦陷》发表已经有2年的时间，张韶涵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最新单曲《如何》，这是今年国庆档上映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插曲。经过张韶涵的深情演绎和剧情相得益彰，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旋律都有着超强的画面代入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沪高速18里第二桥出京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西四环丰北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车多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好久不见。 好久，有多久不见？ 想念。 是因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刚才大概有0.0几啊， 好几分钟 啊，就已经没有见了啊。 我是艾哥， 各位好，我是郭鹏。 嗯，今天老白不在家，就是还是交给我们俩，就是隆重登场。 是我差点说小鬼当家，后来想这个体型好像跟小鬼差的稍微有点远一点点 啊。 我就发现男生对于这个年龄其实也挺在乎的。 嗯，是啊，为什么不在乎呢？像我这活了十几年的人，我当然会觉得青春还是有点短暂的。真好意思啊。 就是你会特别计较说你比老白谁大一点点，然后就得迫不及待的说。 那我不会了，我不会跟你们说他老白大一点点的，你知道吧。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不是谁大一点点的问题， 是 这个十一大家准备去哪玩的问题哈。 对，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找到白姐 FM。 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 OK 了哈。 对，刚才我分享了我的出行计划，该你了。 我的出行计划就是回家。 那就一毛一样啊。 对，但是我看大家有些人就是还有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小燕子跟我们说北京三日游。小燕子，你是准备写五阿哥一起去拜见皇阿玛吗？ 就去故宫。 对， 逛一逛。哎，其实也挺好的。 对， 就是在十一小长假，如果还在北京的各位朋友可以去，就是在这个人不太多的时候择日出行。 你说的时候没有点胆怯的意思吗？ 是有点。 十一小长假哪里有我们人不多的时候？ 嗯，就可以择日出行。 择日啊。 嗯， 择日不是撞日。 就比如说周天的时候，还没有到十一小长假的时候，前一天或前两天你选择出行。 是。 这个香山估计人挺多的吧。 对。但我觉得玉的答案我就特别特别羡慕。 嗯， 他说铁打不动的去山西临汾亲爱的老丈人家住窑洞。 哎， 然后呢在大院子里去烧烤撸串，太惬意了。 纳凉避暑吗？ 对，窑洞啊， 是是 很有意思啊。你们觉得吗？ 对啊，听起来就特别向往 窑洞里面去撸串，然后看着满天的星星，确实跟北京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哈。 你知道我现在唯一能抓住的重点就是撸串。 嗨。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带着一分恶意三分醉意的时候来 撸串的心情， 听一首比较燃的歌，是来自南征北战，原来送给你们。联络我们请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就 OK 了。

就是你怎么着在节目当中也得跑两下嘛，对不对啊？ 当然今天你说到早安快跑，我们就要分享一条信息是和这个快跑有 关系啊， 真的是有关的。 好，我们来看看。 因为昨天2018北京马拉松顺利落下了帷幕，相信很多人的朋友圈都已经被刷爆了。而今年是北京马拉松举办了第37个年头，一共有30,000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跑者参加了今年的赛事。 很厉害哈。最终呢，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两位非洲的朋友获得了男女子组合的这个全程马拉松的冠军哈。男子的冠军呢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而女子的冠军来自于肯尼亚，这都是在东非地区非常善于长跑的这样的一些国度啊。 不过今年呢，中国选手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说中国选手李子成是以2小时15分钟53秒的成绩排名第四，只比冠军晚了3分钟。 我想多说一句，你知道吗，今天就是世界纪录啊，这个马拉松的世界纪录在德国的柏林被打破了 啊。 你知道那个人跑了多少吗？2小时01分钟。所以你再看看我们中国选手李子成，2小时15分钟，当然也很不错， 是， 但是跟世界纪录差了14分钟。就是这14分钟基本上应该能跑几千米了，你知道吧？ 哎，就像那个什么他这个考研考试一样的， 对， 就是你一分就是一分， 真的是哈， 是还是有悬殊的。 对，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参加我们北马的这些选手呢，应该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风景，对不对哈？ 是的， 比如说呢，这个他们要从天安门广场开始出发，沿长安街向西，最终呢在奥林匹克公园为终点，这也是北马的经典路线，涵盖了天安门广场、中华世纪坛、军博等北京城区的新老地标哈。 对，虽然说跑步的队伍当中有很多是专业选手，但是30,000多名领跑者当中啊，更多秉持的一种心态就是重在参与，挑战自我， 是， 就是大家所说的普通人嘛。所以我们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已经报名。 我跟你说，前两年我也参加过一次这马拉松赛事，参加了健康跑，13公里。当我跑完13公里的时候，冠军都已经，就是全马冠军都已经冲过终点线了。 是多少公里？ 就是别人跑了42公里的时候，我13公里还没跑完。 这还可以和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有一种短跑，彩虹跑， 对， 就是特别适合女生。 Color Run 啊， 对，就是5公里，其实进程还不是很远。 不是很，关键是参加 Color Run 的人基本就是炒看啊， 对， 拍朋友圈特别炫啊，以这种目的，对不对？ 对，我们再来回归到这个马拉松赛事当中，这几年报名之火爆，而必须要抽签才能获得名额，对不对？ 是的。 而据一位业余的马拉松爱好者说，10年前马拉松还没有现在这么火热。 当时呢，基本就是想参加就有名额嘛。 是的。 所以你这么看来，全民健身确实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 对。 所以呢，大家参加这个马拉松啊，或者健身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这个情绪或者激情也越来越饱满，对不对？ 对对对对。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今天是周一了，是不是？所以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马拉松的相关赛事之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周一有一个新气象，就从今天开始跑起来，因为贴秋膘的时候真的是来了。 什么乱七八？贴秋膘的时候来了。 我是想提醒一下各位朋友，秋膘啊，真的是 很容易长 跑，很难逃。 对， 所以现在应该让自己动起来才对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吧，各位。 当我们在今天出发，看看谁早已不到。 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如今科技进步，时代向前，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了，但长长的一生当中，究竟有多少时间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呢？我看过一个视频，当中的演讲者算了一笔时间账，如果说一个人活到78岁，那么大概要花28.3年在睡觉上，足足占据了人生的1/3，还要花大概10.5年的时间在工作上，并且很可能这份工作不尽人意。同时呢，花在电视上和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也将占据9.5年。另外还有吃饭、化妆、照顾孩子等等，也都是一笔不小的时间开销。所以算到最后呢，真正留给自己的岁月不过是9年而已。而如何利用这空白的9年，对每个人的意义都很重大。我们每天都会有86400秒存入到自己的生命账户，一天结束之后，第二天你将会拥有新的86400秒。如果这是一笔钱，我想没有人会任它白白溜走。但是现实当中，我们却一天天浪费永不再来的时间，好的衣服等等再穿，有趣的地方等时间充裕了再去，想做的事儿等准备好了再做。人们总会习惯地把希望寄托在以后，就像三毛所说的，我来不及认真年轻，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所以趁时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见想见的人，做想做的事，就是对生活最大的不辜负。 What if I loved you, thought of you only, woke up each morning dreaming about your blue eyes, staring at me, staring at me, staring at m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把你的麦关好吗？ 就这句话真的特别好好听，特别赞，所以我一定要唱出来。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说你这个位置是不是有魔力啊？ 嗯， 就是每次坐在我旁边，要么就是白三岁，要么就郭三岁，够了。好了，在听这首旅行长的歌曲叫做《奔跑在骄傲的路上》同时，要分享出今天的预热题了。 对，我们今天预热题非常简单，因为今天呢是昨天呢是这个2018年北京马拉松落下帷幕嘛。 是的。 那想问到的是，今年的北京马拉松是举办的第37个年头吗？是还是不是？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姐 FM。 羊圈白雪的白人节第0节，刚才郭鹏已经抛出了那道

继续光临娱乐自装牌，我是艾科。 大家好，我是郭鹏。 嗯，就是我们刚才再重复一下，我们白给100块的预热题。 OK， 刚才呢，有些朋友呢可能还没有听清楚呢。其实我们在上一节呢就跟大家介绍了啊，在昨天所进行到的2018北京马拉松的这一次的这个盛会啊，大家相信呢，很多人呢看到朋友圈都已经被刷屏了。 对， 今年呢是北京马拉松举办的第几个年头呢？是不是第37个年头？是还是不是？ 对，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人杰地灵的杰。那个 阳春白雪的白， 对，我老把后半句先说出来了，是吧？ 有人觉得我们这个口令好像有个 slogan 有点拗口。 我上次差点说成白灵 FM， 你知道吗？ 够了， 记不记得？ 对，好了，就是抓紧时间回答问题了。 是老白不在家多玩两天哈、 啊。马上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林宇中的瓶盖、我们都说特别的瓶盖是为他专属的那个瓶子来而制定的嘛。所以今天这个白给百块的500块就是为你们而来。 就像我们的爱，百分之百的合拍，要和一切爱的不愉快。我们合起来，一个乖，一个有点坏，一个慢慢来，一个快，归途的竞赛，爱像并购到瓶盖，互补的姿态，只要螺旋走在通往爱幸福的地带。我们合起来，不热爱，不受到伤害，等装满了爱。专属的瓶盖，为瓶口存在，相互的依赖，拥抱的默契是与生俱来。就像我们的爱，百分之百的合拍，要和一切爱的不愉快。我们合起来，一个乖，一个有点坏，一个慢慢来，一个快，归途的竞赛，爱像并购到瓶盖，互补的姿态，只要螺旋走在通往爱幸福的地带。我们合起来，护着爱，不受到伤害，等装满了爱就打开，让一肚子的情爱甜蜜着我们每一个未来，永远做你唯一的瓶盖。合起来，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合起来，一个乖，一个有点坏，一个慢慢来，一个快，归途的竞赛，爱像并购到瓶盖，不顾的姿态，只要螺旋走在通往爱幸福的地带。我们合起来，不热爱，不受到伤害，装满了爱。 来自林宇中瓶盖。我们今天的第一位白给百块的选手在线上了， 是吗？ 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一位马拉松的长跑选手的声音。 好了，请这位朋友。哎，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又是一位男生哦。 哎，两位好。 哎，你好，这个 怎么称呼你？ 就是弄海无啊。 弄海无。 嗯， 哦，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很有韵味的感觉，感觉是取自楚辞或者什么诗经之类的啊。 对， 没有，就是两个英文单词 no 和 have， 然后 就 no have， 然后弄海无。 你知道我上次见过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亚特兰特、我说你怎么起这么牛的一个名字，他说就是英文名字 Atlantic。 好吧， 语言姐应该就让别人问到我说你为什么要艾科，我说因为我的英文名叫 Echo。 哎，好了，这个游戏可以玩一天，好吧。 好了，我们还是给你稍微轻松轻松，只要加油，今天的白给100块为你准备了5道题，然后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好了，好吗？ 好的。 Ready go。 好，第一道题我们出给小弄啊。第一题，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在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那么在这一次的老舍戏剧节当中呢，是否有两部剧在首都剧场演出呢？ 是。 很肯定啊。 嗯哼，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 嗯， 秘密啊。 好了，来第二题。 来第二题，请听题。历史上的今天，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被封为贵妃，从此成了杨贵妃。那么请问，封她为贵妃的皇帝是李世民吗？ 不是。 哦，很快就斩落两题哈。 嗯，第三题。 男生的话历史还学得不错的。好，第三题之后呢，你可能就会拿走一半了。注意听，请听题。第三题，在京剧名段《贵妃醉酒》当中，侍奉杨贵妃的太监有两位，一位是高力士，请问另外一位是裴力士吗？ 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下次这个可惜不是你要出的快一点，要不然咱们一个大呼吸的感觉，对不对？ 就是我替你先深呼吸了一口气， 是 卖个关子嘛，不是、嗯？人家不是那些综艺节目上面就是总是要，到底是不是呢？ 嗯、 请听下个问题。 其实确实是的啊，就是一位是高力士，另外一位是裴力士，因为我们说到的是京剧名段《贵妃醉酒》侍奉他的一个太监啊、嗯，所以是跟这部剧情有关系的，好吧？ 今天很可惜。第三题的时候已经答错了、嗯、但是小 no、嗯、那个等一下我们还会有9.9元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哎，好，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你参与，谢谢， 拜拜，我们稍后再联系一位朋友。 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身上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来自 John Williams。 嗯，刚才呢其实小弄那个回答我觉得前两题还挺斩钉截铁的， 对对对， 让我不禁打了一身冷战、哦、有一次呢，这个你知道我第一次为什么取得了散财童子的这个美誉吗？ 为什么？ 有一次我跟老白一起搭档的时候呢，来了一个一战到底的选手。 真的吗？ 顺利就把五个题都答完了。刚才小弄的前两个题颇有点这种架势哦。 对对对， 就很快，也 就 很自信， 那种一战到底的选手来到我们这个现场。 就因为这点题跟对他们来说 不是什么问题、啊、 对，是的、啊、 跑错片场了吧、哎、这位同学。 好的，那我们赶快来请进第二个朋友好不好？ Hello， 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哎， 很温润的一个感觉、 啊、 嗯， 怎么今天都两个男生呢？嗨，哎，我听到旁边有那个很娇羞的笑声， 感觉是组团过来打 气。Hello， 大家 好， 你好，我该怎么称呼你们？ 不是你们，就只能有一个人。 我姓王。 你姓王是吧？你旁边的那位是？ 你妈妈？ 啊， 我妈妈。 啊，你妈妈？哦，妈妈，好了。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好，啊，不 错。所以今天希望这个五道题你们全都能答对，然后至少说拿走一半的现金也是可以的，500元为你们准备好了， 嗯、 好吗？ 这是艾科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祝愿啊！好了， 加油 ，Ready Go！ 好的。 好，请听题。第一题，在古希腊的神话当中，有一位刀枪不入的英雄，唯独呢脚后跟是他的弱点所在。请问这一位英雄的名字叫做赫克托尔吗？ 不是，不是。 这题也太简单了吧？ 嗯，是的。好，下一题。 是阿格留斯之种吗？ 是。 然后第二题，请听题。咖啡是很多人喜欢的饮品，请问咖啡豆是从咖啡树上长的吗？嗨， 是吗？ 我们要抓紧时间，到底是还是不是？ 是， 确定吗？ 是，确定。 什么题这是啊？咖啡豆是从咖啡上长的吗？好吧，下一题啊。作为百兽之王，老虎呢都是独来独往的。那么，请问狮子是一种独居动物吗？ 不是。不是。 好，小红说不是。 恭喜，三题已经答对了，所以三题答对之后呢，你就可以有这个反选的可能性了。 嗯， 今天是现金总价值是500块，所以你要拿走一半吗？还是要选择继续呢？ 我先拿走一半。 拿走一半这个数字 就不太好听。 是， 你还要选择继续吗？ 再加 到一半吧，见好就收。 哎，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还挺好的哈。 对，所以还是要让你们听一遍胜利的声音，恭喜你们！ 谢谢， 来恭喜天平二位。这样吧，我郭鹏，我贴一块好不好？让你们这个数字变得稍微吉利 一 点 点， 好不好？ 没问题，没问题。好了，稍后呢，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好的，谢谢。 好的， 好的，恭喜 拜拜 恭喜啊！母子档今天的表现非常漂亮哈。 拜拜。 我们刚才就是还要回顾一下这个预热题的答案嘛？ 嗯，预热题的答案对。 嗯，请问今年是北京举行这个 马拉松 的第三十七个年头吗？ 没错啊，是第三十七个年头，但是今年是第38届北京国际马拉松赛。 对， 因为是81年是首次举办嘛，对不对哈？ 对，所以刚才呢，有朋友说，为什么是阅读理解题呢？这还是真的需要稍微理解一下。 什么认真什么学不会吗？ 游乐场来自潘雅蔡健雅。 生锈游乐场。 对， 这游乐场你敢去吗？ 坐有点害怕， 坐个这个叫什么摩天轮都尬又尬又 对，这种是有安全这个隐患在里边的。 对， 但是他其实想说的是，比如说你经常去游乐场的话，你可能就对他厌倦了。就像对一个人的新鲜感保持的过期了之后，他会有厌倦的一天。就你小的时候做了太多的云霄飞车，你还会怕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偶尔过来跟你带个班的理由。 怎么了？ 保持一下搭档的新鲜感呢。 哎呦呦呦，静云你有在听吗？好了，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节第零的节 就 OK 了。 稍后呢就是我们的音乐题了，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 看自耳朵。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今天我们的音乐题准备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首先呢，你请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你怎么了？你说我们的 slogan 应该稍微热情一点。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呀，是这样吗？ 好了，开个玩笑。 戏精上身的感觉哈， 就是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手机，随时 stand by 的感觉。所以，因为我们321就会立刻开始。 是。 对，我们今天答题的环节。 我也很好奇，因为你虽然我现在面前有一份歌单，但我并不知道这个古灵精怪的你准备选哪首歌曲哈。 当然，猜一个大热的歌曲啊。 大热的歌。 曾经大热的歌曲，但是现在听起来可能也没有那么老旧吧。对，我今天想问到的问题是，这首歌的两位歌手他们是谁？ 还得猜两位歌手， 是有点难，就是打字好像有点多。 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啊！ 一听就是情歌对唱嘛， 是。 所以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准备好你的耳机， 3、2、1。 简单吧？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所以今天的这个音乐题真的不是很难，是吧？ 是不是很难吗？我觉得大家发的没有那么踊跃。 可能是打字的原因吧。 你看你上次发那个题，你说中文英文都可以，然后就无数人发了中文名字过来。 对，那大家现在也可以，如果要知道他们的英文名的话，也可以发英文名过来。 啊，真的吗？ 打起来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吧。 也 OK 的啊。 是。请问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的前奏，这首歌是出自哪两位歌手演唱的呢？ 把他们这两位歌手的名字都打过来。 对， 发送到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集就对了啊。 马上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蔡淳佳 Yesterday。 我也不太懂那几年的爱呀，要不要放下，该忘了他吗，爱他的心情能量最后变成你

本月22号下午2点，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广播大厦举办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感动》主题讲座。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3场活动。这次音乐沙龙将由音乐广播的老朋友、著名音乐评论家陈丽老师主讲，他将为大家带来很多经典音乐中最精彩的演奏版本。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长虹桥到燕莎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啊？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音乐素描。 18:35，周一的晚上，又到了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些音乐素描，有意思的文章当中的精选的时候了。 嗯，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有个打卡的环节，但是今天打卡的方式发生一点微妙的改变。 怎么说？ 就是因为在今天的王牌新发现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段文字，也是关于，某一个不权威的数据，就是把我们的生活变成了很多节。然后他会说，计算你每天的日子，也就是换算成86000秒的时间，还是分钟的时间。总之他会觉得说，每一天的时间就像是一分金钱一样，如果他要真的是真金白银，可能不会去浪费它。 对， 但是它变成时间的时候，我们就是正在经历着白白浪费它。所以今天我们的打卡换了一种方式，大家可以回复滴答就可以收到一个小视频，在这个小视频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句台词可以截图下来发一个朋友圈呢。今天的音乐素描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的动人文字呢，是出自纪实文集《正午故事》里的一篇，叫做《两个乌托邦人》。作者呢是在其中追忆了自己一位叫做塞斯的朋友， 对， 他是来自美国，在清华大学任教，也是一位有着独特个性很招人喜爱的人，但是英年早逝了。他是这么说的： 每当我怀疑我的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的时候，我就会想想塞斯这个奇葩。我会诧异如何从一开始每个人想要的都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生，结果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一个独上高楼高处不胜寒的人生，变成了一个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人生，变成了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期待着总有一天能够赢取回报得偿所愿，然后再终于快乐起来的人生。 塞斯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人寻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就会想起来老舍所说的，每个人在这个世间就像800尊罗汉，各有各的位置，你实在是不能像对桌子上的尘土一样随手拿起抹布就把它抹掉了。 毕竟我这一天有80000多秒，是吧？ 太平洋也真的是一座温情的海洋，它允许一个奇葩这样合理的长大，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拥有书，拥有沿海顶楼的好风光，拥有盛满三文鱼的冰箱。如果说今天这篇文章要借用这个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的这个命题来说，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无限孤独又无限美满的人生。今天分享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咸鱼》，咸鱼也可以是一种自嘲，但是咸鱼总有翻身之时。 对， 所以我们要争做彩虹跑当中的一员。 所以我们要争取把这个咸鱼翻过来。 你不能否认，不要同情我笨，又夸我天真，还梦想着翻身。咸鱼就算翻身，还是只咸鱼，输得也诚恳。至少到最后，我还有咸鱼。不腐烂的自尊，我没有任何天分，我却有梦的天真。我是傻，不是蠢，我将会证明用我的一生。我如果有梦，有没有错？错过才会更加明白。特别出众，我只是敢不同，我的人生就是一错再错，错完了再从头。也许放弃掉一些，活得更轻松，我却不再是我。我不愿一生晒太阳吹风，咸鱼也要有梦。我没有任何天分，我只有梦的天真。我将会证明有我的一生。 来自五月天《咸鱼》，其实生活当中每一天你可能会遭遇到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某一些的小惊喜就会像吃了糖一般甜蜜。 我以为你要说吃了咸鱼一样。 没有，就是因为我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一个话题， 是， 就是它会有一个词，在国外有个词叫 working pool。就是咸鱼族， 咸鱼族怎么说？ 就是他们就在说庸碌碌过着每一天，然后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然后就是像咸鱼一样生活着。 对。 但是我们想说，咸鱼总有翻身的一天，我们要争做那个彩虹族。 是你听到这首五月天的歌曲的 Mayday 的歌曲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有力量。 对。 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的那个咸鱼，一定不是掉到阴沟里的咸鱼，而是不停的翻、不停的翻、不停的翻的咸鱼。 对、 啊， 我们总有一天会翻过面的。就不管说你正在经历什么，或者说某一天每一天的努力，你都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对。 这就是在考验你一个逆商的时候。我承认我自己在个人在这个逆商方面是没有什么任何进展的，但逆商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很重要。 但是你还是提出逆商这样一个词，说明你的智商还是挺高的。 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影山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影山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私房牌，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郭鹏，终于来到了今天的主播私房菜，不，主播私房歌。 嗯，也算了，就是你精心为大家来烹制的两道菜， 嗯， 是不是？ 是。 哎，我顺便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是今天的打卡方式是有发生一点小小的变化。 是。 平常都是回复打卡，今天回复滴答两个字， 嗯， 就会收到一段小视频。 但是我发现刚才还有人发打卡，就是可以发送， 习惯 收到一段小视频和还有一张图片啊。 今天没有图片了，今天只是一个小视频。 是。 这个视频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句？你可以跟我们及时来分享一下。 嗯。 分享的方式就是发送截图过来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姐弟零的姐， 好了， 所以你看，哎呀，要做个菜，前面还有这么多引子，你知道吧？哈， 你菜不得要配料吗？ 是，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的这道菜呢，还很有意思，就是这位歌手呢，我非常喜欢。然后呢，在我们早间节目当中，其实也放过很多他的歌曲。同时呢，最近他要在上海开他个人的演唱会了。我身边有人呢，去准备抢他的票，还基本抢不上。我们可以稍微先推一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Charlie Puth 啊， 他的歌曲名字叫做 Dance for Me, Take a Listen。 You think?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be better off with somebody new? No, oh, oh, baby, no. You say you're leaving. Well, if you wanna leave, there ain't nobody stopping you. No, oh, oh, baby, no. I won't beg for your love. Won't say please. I won't fall to the ground on my knees. You know I've given this. 觉得我输了， 为什么？ 因为 Charlie Puth 我实在也是大爱， 就是我把这首歌曲放出来以后呢，你自己也不由自主的被我的这首音乐带动起来 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第二首歌曲你建议你分享 Charlie Puth 的一首歌， 嗯， 要不我帮大家来调节一下情绪吧？ 这情绪多好，有什么可调节的啊？ 就是我们要调和一下， 调和一下， 对 对 对对，嗯，调和一下情绪。 对， 刚才 Charlie Puth 闹过之后呢， 闹过。 要 你是真的喜欢查理布斯吗？用的词什么闹过呀？调节一下呀， 就是为了我能让我下一首推荐的歌曲稍微能够分数高一点点。 对对对对，那他是谁？ 嗯，陈绮贞。 陈绮贞，他俩如果出现在一个演唱会当中的话， 那还挺 有看点的，大家一定有一种精神分裂的感觉吧。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陈绮贞的《太阳》。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他那个很多歌曲当中的歌词。 怎么说？ 嗯，太阳应该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自己所小心翼翼去守护的一个所谓可以绽放光芒的地方。 嗯， 但是它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坚强，其实很脆弱。 所以那个咸鱼一定要放在太阳底下才能烤一烤。 来自陈绮贞太阳，你给我打几分呢？ 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夜里的太阳，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让我照耀你安息的时光。你是我小心维护的梦，我疲倦地享受着，谁也无法代替你的光芒。我是我一碰就碎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 刚才艾科跟我说了一句话，然后让我决定以后不敢多来娱乐最王牌了。 怎么了？ 没想到上次跟你 PK 歌、K 歌输了之后还有惩罚。 当然这是我们的新的游戏规则。 这么可怕。 上一次我们要言出必行，你今天已经说到就是上次推荐两首歌曲惨败。 惨败也不至于惨，反正也是输了就是了啊。 对， 我承认了。 所以今天就是大家有一个机会去问月鸟一个问题。 嗯，就是就让听众来问我一个问题，是吧？ 对，然后你择取一个你最想回答的来回答。 来回答一下 OK。 但是你所择取的这个标准是由我来定。 啊，是这样吗？嗨，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标准， 就你只要负责来回答就好了。 大家可以把想问我的问题发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白人杰地灵的杰啊。 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听一下月月鸟怎么回答。 发光，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后半段时间。 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郭鹏。 嗯，接下来该你推荐啦。 接下来是我推荐的吗？ 的， 刚才呢我听为大家送出了一首 Dance for Me。 嗯， 我觉得还是获得了不错的赞誉啊。 嗯，饱受好评。 对，然后呢刚才你说到了这个让大家问我一道问题呢，我发现有些人呢还真的是问了出来。 嗯， 我就猜他会问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问搭档的问题？是吗？是不是？ 没有，有人问嘛。哦，你来挑一挑好了，好吧。 嗯， 一共现在有两个问题哈。 嗯，一个问题是说什么？ 郭鹏爱柯美吗？ 这个问题毋庸置疑。哎，开玩笑。 第二个问题是月月鸟真的有在运动减肥吗？ 嗯，我可以来作证，他是有在运动，只是心里在运动。 这么简单就把这两个题都回答出来了， 而且是我替你回答的，好不公 平。对啊，真的很没意思嘛。算了，我还是先来介绍我的私房歌好了， 嗯， 好 不好？ 因为今天接下来要放这首私房歌呢，是我忽然想起来的。因为这位短发的女子呢，我觉得其实虽然这两年呢她在演艺圈当中可能就相对来说活动量比较少一点， 嗯， 但是呢她曾经呢，我觉得也算是当时大家对于短发女生的一种标准。她个子也非常高， 嗯， 眼睛非常大，同时她跟今天我们前面出现的郑伊健之间有过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总之我就是看到他的照片之后，嗯，我才发现说如果说短发的标准都是以他为准， 嗯 嗯， 那月月鸟的头发还算长了。是这意思吗？ 不是，那我应该拭去长发了。 是 因为太美了。 嗯 嗯， 那我们接下来先把前奏推起来好不好？听一下，如果这个是你们今天所做的那个猜，听前奏来猜歌名，我估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猜出来，对不对啊？ 哎，我们好像是玩过这个， 玩过这题吗？ 玩过这题，是。 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Gigi 梁咏琪带来的《中意他》，来听听看。 在讲电话，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相信未来你已有计划，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